据报道，南朝鲜各界迫使朴槿惠下台的斗争在继续。11月6号，民主公众下属全国民主出租车工会联盟光州本部、光州地区出租车工会在光州举行集会，主张朴槿惠要负起事态的责任，立即卸任。集会结束后，参加者在出租车上贴出对农民白南子施加国家级暴力镇压的朴槿惠下台的标语，并举行了鸣笛行车。同一天，维护民主大田运动本部在大田举行烛光集会，并举行游行示威，表示要求朴槿惠下台。这天，在釜山、京畿道、龙仁和庆尚北道庆州等地，也有市民社会团体一起举行集会，表示要求朴槿惠下台。共同民主党大田市委也举行集会，主张朴槿惠要接受民心的要求。11月7号，首尔各阶层市民举行烛光集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同一时刻，天主教光州大教区正义和平委员会在光州举行时局弥撒后，举行了烛光游行。光州市议会议员举行记者会，高喊朴槿惠要立即下台。各阶层的时局宣言运动也仍在继续进行。11月7号，抵制部署萨德全国行动和争取撤销萨德新州斗争委员会、反对部署萨德金钱市民对策委员会、原佛教维护新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以及大邱、大田、光州等各地的反对部署萨德斗争团体，争取朴槿惠下台卫生市民行动等市民社会团体在首尔联合举行了记者会。在庆尚南道地区，有2340多名学生父母在道政府大楼前手持着朴槿惠下野的横幅标语，开展了时局宣言运动。仁济大学的教师、研究师和牧师也分别通过时局宣言运动警告说，如果朴槿惠势力继续规避民心的要求，就再也不能避免国民满腔愤怒的审判。6月人民抗争当时就读于首尔大学、参加过斗争的540多名毕业生，11月8号发表了时局宣言。11月6号，由全境53所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的全国青少年政治外交联合，在首尔如意岛以全境青少年的名义发表时局宣言，表示谴责朴槿惠政府。光州的10所中高等学校学生也在这天通过一项有200多人签名的时局宣言，表示傀儡总统是要不得的，并要求他下台。在这之前，11月5号，全罗南道光阳的青少年以各校名义发表了时局宣言。另外，西江大学、成均馆大学、圣公会大学等各大学均有大字报接连贴出，建议投入罢课，还有呼吁参加的宣传活动进行。有报道说，全国大学省时局会议所属的各大学总学生会已在计划投入罢课。由于南朝鲜各界日益高涨的抗议势头，南朝鲜傀儡集团原定举行的一些旨在抬高自己身价的活动接连被迫延期、取消或缩小。